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七篇，凤凰眼第十五集。风声凛冽，篝火熊熊。神棍看到自己垂着手正将山胆放入香中，边上有人便唱念着： 子当阳一枚。 有了之前的经验，他仔细去听那人的发音和用语，真的不是普通话。他这辈子走南闯北，也算是听过无数方言，但也不是他熟悉的任何一种。不过他就是能清楚明晰地知道对方所表述的意思。 这个放置山胆的人到底是谁呀？ 神棍拼命想找一面镜子看清楚这个人的脸和自己是否相同，却怎么也找不到。下一刻他感觉自己跟着那个人在走，不断让过急匆匆的一个人又一个人，那些人依然只是冲冲的影子，但能看出他们手上拿着不同的东西。迎面过来一个人，那人问他： 你那口箱子还有空的吗？ 神棍听到自己回答： 空，我那口才装了一半。 哦，我的已经满了，这个就移到你这儿吧。 说着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交给神棍，神棍便兜着这东西往回走。路上经过一口又一口半开的箱子，也听到此起彼伏或清晰或模糊的点算： 港本 港本 港 一本 海军一卷， 回港一 本海军一卷， 大王港一本 一卷。 宝山西 都 市 老市 阴阳八百风雨三雨一口暖妈 女娲 人多牙 人偶 大老灾。 神棍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箱子旁，守在箱子口的那人朝他手中看了一眼： 不得乖，再乖。 下一刻场景忽然变了，还是在深夜，风声呼啸，野地空旷，百里无人。幽深的小山洞处却有飘忽的一根火把燃起，火光把窃窃私语的两个人的身影映上了石壁，鬼祟而又巨大。 这是所有的凤凰灵吗？全在这儿了？ 全在这儿了。 龙骨呢？怎么是一包灰啊？ 这是烧过的，我全刮来了，另外的实在找不到，不知道被他们藏哪儿了。别急，我再想想办法打听一下。还有，相公查到了吗？ 查到了，凤凰鸾图案的箱子一共40口，都是出自矿。 外头似有一声，两个人仓皇回顾，其中有一个人伸出手一把就将火头给攥灭了。场景又变，这一次不是晚上，朗朗天光，周遭的一切都白得发亮，白得晃人的眼。神棍仰躺在地上，眼睛被光亮刺得睁不开，有个被白光融到扭曲的人影怒吼着： 给我挖他的心，揪他的肠。 神棍惶恐至极，待想躲时，只觉得身侧地上忽然冒出无数只手，有一只指甲极尖利，呼的一声便刺入他心口，然后拽住两侧的皮肉一撕到底，那无数只手便跟上来乱抓乱挠。 救命啊，救命啊！ 神棍惨叫声连连，大呼救命。然而忽的有一只纤长而又微凉的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他拼命晃动着脑袋，苦于张不得口，猛然间睁开眼睛，就见孟千姿脸色发白，用力捂住他的嘴巴，压低声音骂他： 这不是来救你了吗？喊什么喊？ 耳边侧江恋提着一把匕首，正警惕地看向洞口处，又轻声嘱咐神棍： 千万别发出声音，快中午了，山鬼后援可能到了，只要咱们能悄悄出去。 江恋和孟千姿就是兜转了无数次之后，柳暗花明忽然摸到这个洞口的。那头独眼土龙正伏在洞口沉沉睡着。其实鳄鱼这种生物遇到极警戒的情况时是不会完全入睡的，有一种说法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说鳄鱼半个脑子睡着，另外半个脑子却是清醒的，必有一只眼睁着。但孟千姿误打误着一刀插了他的眼，而鳄鱼身上最脆弱的部分就是眼鼻。近十几年间有记载的几次恶口逃生，生还者无一例外都是尽全力打鳄鱼的头脸，甚至拿手硬生生插下了鳄鱼眼，所以那头鳄鱼受伤不轻，是以睡得比较死。江恋和孟千姿也是得益于这个，才冒着危险偷偷自洞口处绕了进来。哪知刚到跟前，还没来得及推醒他，神棍突然作死大叫什么救命，亏得孟千姿反应快，一把捂住了他的嘴。见到同伴，神棍如释重负，赶紧闭了嘴，连连点头表示绝对配合。正待站起时，屁股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是那个酒葫芦。就听见哐当一声，这酒葫芦就砸在边侧的青铜盖上，然后继续滚落，向着更低处砸去。孟千姿头皮发麻，不及细想，一个挠身下翻，伸手就去抓那酒葫芦，可惜只差了那么一点点没抓住，又是一声敲击响，那葫芦继续下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孟千姿又是一翻，然后贴地滑纵，及时伸臂一探，这一次终于是及时把那葫芦给抓住了，人也差不多离水边没有几米了。他很轻地吁了一口气，扬起那个酒葫芦，朝着江恋和神棍笑了笑。江恋没笑，他隐约觉得孟千姿身后的水里有点不对，而神棍则吓得脸都白了，这个时候什么都顾不上了，他用尽浑身的力气大声吼了句， 快跑，赶紧跑。 孟千姿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但看神棍这架势也知道大事不妙，他顾不上回头，向着旁侧便翻。来自身后的威胁一般都是走直线，以曲线逃避大概率是没错的。果然几乎是他刚一动，水声就起了，一个巨铲般的恶头直铲在他一两秒前所在的位置，顺带着都扬了他满头满脸的水。孟千姿正待站起，劲风又至，是那头鳄鱼顺势回摆。孟千姿躲闪不及，直接被这一摆撞得扑通一声入水，而那巨鳄压根也没有上岸的意思，恶头回摆只是为了入水。几乎是在孟千姿落水的同时，他也以泰山压顶般的架势直直冲了下去。整个过程只两三秒的功夫，江恋几乎还没有看明白发生了什么，水面上就没人也没饿了，至于岸边水花散落湿了一大块，外加湖水漾动不止，被搅翻得更浑浊了。江恋脑子里嗡嗡的，三步并作两步直窜到水边，一时间急火上冲，声音卡在嗓子眼里，竟没法叫出来。他倒不是怕跳下去，但跳也要有一个确切的落处，眼下这满眼浊黄，叫他上哪儿找人去。江恋死死盯住湖面，用手电不断地找着，只盼着孟千姿的头能在某一处冒出来，好让他有一个施救的方向。然而洞里太黑，水面又太大，只有这一线手电光实在是照不过来。江恋的手心都出汗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神棍又叫着， 那只又来了， 是原本睡在洞穴口的那只独眼土龙。接连这么多动静，是该醒了，过来就过来吧，江恋也没有心思管他。然而这一只偏就冲着他来了。 哎哎哎，来了来了， 那独眼土龙来势极快，神棍吓得连声音都劈裂了。江恋急回头时恰迎个正着，这土龙四肢着地狂奔时就一点也不像饿了，倒像一条身形巨大的旱狗。神棍见江恋不跑也不躲，他以为他是吓呆了， 直觉下一秒必定会丧生恶口，急扭了头不忍去看。江炼站在水边，心念急转， 在最后一刻从旁跃开，这土龙收拾不及必会跌入水中，这样可以多赢点转换的时间。不行，千姿还在下头，生死未卜，再放一头土龙下去可怎么得了啊，更何况这一只还是跟他有仇的。 于是江炼紧咬牙根，只是站定不动，待到近得能看到这土龙的独眼时，身子往下急滑，瞬间仰面滑入土龙的腹地。任他手电滑落，江炼双手死死抓住匕首的柄，刃尖朝上，向着土龙的下腹直呼而去。印象中鳄鱼身披鳞甲，但腹部应该是柔软的，而且土龙来势甚急，借势下刀，若能豁他个开膛破肚，这头的威胁也就差不多解除了。只顷刻间，土龙便从他上方窜了过去，江炼撑地即起。可惜了，相比土龙的体型，这匕首实在是太小了，入肉是入了肉，但离预想的差得太远。那土龙甚至没有入水，只在岸边急转个弯，半个身子拖入水下，头还是向着他的。江炼也顾不得什么了，向着湖面大叫： 千姿，千姿，神棍，你赶紧看看孟小姐在什么地方。 啊，好。 都这么久了，千姿怎么还没上来呢？ 江炼吼得声色俱厉，其实心里早就慌了。神棍急应了一声，头灯经这一夜的消耗早没了电，他捡起孟千姿落下的手电，拧到最大档，来来回回向着湖面扫视。没有，都没有。近处的水色浊黄，而远处光线太暗的地方，那水色几乎都褐黑了。但不管是浊黄还是褐黑，都只是上下倾荡，凝着一股异样的死寂。神棍的手不住地发抖。 孟小姐呢？都下去这么久了，又不是水鬼，普通人早憋不住气了。他不会是叫那头巨鳄给吞了吧？ 江炼也是这想法，一时间脑子发木，恶气却直往胆边生。这一刻看向那独眼土龙，只恨不得能把它生吞活剥，竟没什么怕的感觉了。他抬起手背抹了把鼻端，齿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还不滚出去叫人。 那你呢？ 江炼没再理他，倒是神棍自己回过味来了。 小炼炼不在这拖着巨鳄，我哪有机会出去求救啊？就算我一万个想留下来帮忙，就我这战斗力，那行了吧，我还是别在这碍手碍脚了吧。 念及至此，神棍不再犹豫，一狠心向着洞口处急奔。没想到的是，那土龙似有所感，竟撇下江炼，向着神棍急窜了过去。江炼哪拦得住啊，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会受伤了，伸手就去抱住土龙的尾巴。抱住了才知道自己荒谬。 不行，这力量悬殊太大了，抱住了又能如何？难不成还能把土龙给拉出来？ 那土龙察觉到了尾巴上有异物，只不耐烦地扬尾一甩，江炼整个人就已经被带上了半空。行将被甩开时，他忽然看到了土龙那褶皱眼皮环绕着的水晶球般的独眼。昨天晚上这土龙就是因为伤了一只眼，痛得暴躁打滚，给了他把孟千姿救进甬道的时间。匕首还攥在手里，赌一把吧，这土龙是更想抓到神棍呢，还是更恨戳瞎他眼的仇人？江炼的身子被甩开时，用尽浑身的力气看准土龙的独眼，一把将匕首甩了过去。其实江炼投掷飞刀的准头也就一般，人嘛，总不可能样样都擅长。但幸运之处在于，这土龙的眼睛太大了，即便不是正中靶心，也总能中。果然，江炼被狠狠甩砸在石壁上，五脏六腑都被摔得一阵反复，险些晕过去。但他清清楚楚看到那匕首稳稳地入了土龙的眼，土龙瞬间暴起，原地乱滚。而神棍借着这片刻的时机，身形早就消失在了洞口。江炼笑起来，他用力抓住旁边凸起的石头借力站起， 没去管那只痛得死去活来的土龙，只是又大声叫了句： 千姿，千姿，你还在吗？ 洞穴空旷，叫喊声在水面上方青铜盖侧悠悠回响，湖面平静得让人心头发毛，仿佛从未涌出过那头巨鳄，也从未吞噬过孟千姿。江恋回想起孟千姿入水的刹那，那头巨鳄旋身下去的可怖场景，那速度，那角度，外加那块头，什么都能撵上，什么都能吞咽吧。这头全瞎的土龙终于自疼痛中恢复过来，慢慢将头脸对准了江恋的方向，一只眼里还颤巍巍地晃动着匕首的柄。果然，即便全瞎，也并不影响这种常年生活在地底的生物追击敌人。现在江恋手里连被孟千姿嫌弃过的小匕首都没有了，真正的赤手空拳。他心算了一下时间，估摸着还能为神棍拖上个一时半会儿，于是向着土龙招手。 来，练小爷再陪你玩上两招。 土龙嘶吼着扑了上来，江恋再无进攻的机会，只能躲闪了。前几次仗着身形优势还能勉强撑住，到了后来就渐渐的左支右绌了，毕竟一夜没睡，又一路都在消耗体力，还因为实在没什么斗志。到了最后，江恋被土龙巨尾扫得如陀螺一般旋转，冷不防背后吃了一抽，抽得他眼前发黑，喉口一阵腥甜，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一边叫一边摇摇晃晃站起来，单手前挡，似是要讲和谈判。土龙常年活在地下，视力退化，对声音格外敏感，一听到声音身形顿了顿。 不玩了，练小爷打不过你，走了。 说完笑了笑，翻身跃入水中。正如孟千姿预料的那样，躯壳带着后援人员和装备于正午前赶到，半夜之后就没再下雨，环室里的水已经退了。 昨晚看到的是一只巨大的鳄鱼，我连夜做了功课，这鳄鱼的要害是眼睛，遇到状况要先攻击眼睛。鳄鱼的咬合力很强，但张嘴的力道很弱，有时候一根棍子死死压抵住，就可以让鳄鱼张不了嘴。不过这些可能不适用于底下那条，因为底下那条可趴可站，四肢也长出一大截，比通常意义上的鳄鱼要厉害多了。 这个倒是无所谓，反正带了足够的麻醉枪，受用麻醉剂的分量也管够，体型太大的话剂量给他加倍，不愁他不倒。 躯壳让人先放了七八个生命探测器下去，这种生命探测器是利用热能原理侦测附近范围内有无生命活动迹象的。底座是微型的机械车船，平地时是遥控前进的小车，遇水时切换模式可以转成小船。底座上带夜视摄像头，可以及时将下头的影像传送回来。环室里有七条甬道，每道都进了一辆探测器。看传回来的信号和影像，安全距离已经足够。躯壳安排三人一组，第一批共计21人进了甬道，都带足了装备，多方向搜找并行。自己则停在环室，先去看段文熙的流书。虽说躯壳和山桂斋联系不多，但重要的事儿还是有耳闻的，也知道段文熙当年的失踪可能另有隐情。不过这洋洋洒洒一大篇，又是麒麟精又是凤凰翎的，还是看得他云里雾里。好在他的大部分精力和关注都已经给了戏，对于其他的不怎么好奇。水才退了不久，水线下的那段颜色尤深，上头写着： 金翅凤凰翎一枚，插于台心，金光流转，内蕴七彩， 血雨在手，如玉升温，无照无瑕，千年不腐，蔚为神奇。 屈翘看向环室中央那个圆台，这圆台应该是一整块大的石头凿出来的，跟外头那两块棺材有相似之处，不雕琢也不是装修，粗糙得很。圆台中央有一个细细的小孔，恰能插一根鸟羽。想来段文熙下棺之后一眼就看到了。 至此，方信阎罗所言非虚，遂决意成行。得其灵经者成神。何谓成神？我等凡俗，不敢妄生狂念。得亏玄机一二，余愿足矣。 刘叔就到这里。 七姑婆，您到了。梦助理， 屈翘正发着愣，忽听上头有人声，听传下来的只言片语，似是显琼花到了，好像那个孟劲松也在其中。正待上去打声招呼，步话机里忽然嘶嘶有声，屈翘知道有所发现，赶忙把耳机塞进了耳中。 找到一个了，找到一个了。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